ZDZ， 我想要你，我想要你。 暗示开机， 把灯光稍微暗一点，不要太亮。 各部门就位，第一场第一进，三、二、一，开始。 我想要你。 愿不愿意当柳阳亭的裸替？ 我是演员何修义， 镜头共有15分钟。 6年前最佳新人、最佳男配奖得主。 对，我给你20万片酬。 之前因为家中变故而沉寂多年。 好啊，我当。没事儿，他不想脱，我脱。 哎，看到了吗？就他，以前得过最佳男配奖的。 再次复出，像我这样的裸替演员的身份在剧组中注定是尴尬的。别人说着我是为艺术献身，可是又有谁能够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我呢？就像现在站在我前面的制片人态度很随意地让我来参加投资方的饭局，可能在别人眼中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了。裸替裸替，衣服都脱了，替喝点酒，大概也在情理之中吧。 哎呦，左老师，您怎么来了？ 听说上次饭局弄得挺僵，不是想缓和和投资人的关系吗？我跟你们一起进去。 您不是从来不参加这类饭局的吗？再说了，明天还要拍戏呢。 我亲自进去陪酒，哄着他哄着他，他还不乐意吗？修义不能喝酒，我带他喝。 在我不知道怎么应对投资人劝酒的时候，左然已经主动替我挡下了好几轮。 他眼睛不 看着他来者不拒的样子，我本以为是千杯不醉的酒量。 怎么？他只是个替身而已。 没想到 我这主演 只是四五杯加度， 面子反而不够， 就醉倒在我的怀里。 我不认识你们。 喝醉的左然出乎意料的难受。 是谁？ 不光嘴里念念有词的，他搂着我的脖子，一心一意的要想跟我回家。 我只跟媳妇走。 左然， 媳妇 有女朋友了。 媳妇。 左然生日那天，我独自在他的阅读室里参观，冥冥之中有什么驱使着我抽出了一本不起眼的素描本。这是我戏影前参演的两部电影的角色例会，还有我在会所洗桑拿时的，我拍裸戏时躺在床上不着寸缕的，我骑马向他微笑的。每一幅画都是左然眼中所看见的视角，就这样生动地绘在了纸上，静静地摊在我的面前。 普洱，还喝得惯吗？ 我发现了这个。哦，您对我是欣赏？ 不是，是爱情。 左然，我抱歉，我不知道您怀着这样的心思。 现在你知道了。 我没想过，我没有想过与你交往。对不起，我。 别想，假如无法接受，那就吊着我吧，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照顾你了。 过吗？ 修义，修义，修义， 左然， 祖然，祖然， 陈妈， 让我看看你，让我看看你，让我看看你。 祖然的这份爱， 让我看看你， 从头至尾热烈纯粹， 我 是爱情， 没有办法漠视的。 假如无法接受， 我想， 那就吊着我吧。 我这次真的无法说服自己冷静，告诉自己不爱他，下次。就让我来回应你，保护你吧。 左影帝新剧《六国战记》被控恶意抄袭， 左然利用粉丝信任恶意骗取其原创剧本吗？被骗编剧开封直播自证其 秀一，你不该公开支持我，来趟这趟浑水。 在你和怡然文化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我怎么能够视而不见？ 没事的，秀姨，万一公司因为没有完成对赌合约而被别人掌控了，你也可以随时离开。当初写的88元解约合同也是有最坏情况的考量。 祖然，那你呢？ 我愿赌服输。 不，我不会离开，我永远跟你一起走。 别怕，我已经有线索了，好好看着吧，我会反击的。 一替成名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主要播音有明月赵经纶、童音、顾晨、云天河、李青阳、张恩泽、茂茂。